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64章，道歉。 疗养院里觊觎李琴书的人不少啊，有医生，有护士，还有病人，但所有人都不敢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美人太愉悦了，唯恐含蓄的东方美人因此而对自己生出厌烦之心。故此呢，袁子峰这番操作之后，旁边的 F 国男人直接惊掉了手上的刀叉呀。 雷， 他有点惊魂未定地看着李琴书，喊他的名字。 袁子峰。 李琴书一直以来保持得很好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他微怒般地看着袁子峰，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玩什么呢？ 我没在玩，你如果觉得我是在玩的话，我不介意更加认真地再亲你一次，来表达我追你的决心。我在追你，李琴说。袁子峰把刀叉放下，用纸巾擦了擦自己双手的，没有开一点玩笑的追你，打算用余生都跟你一起度过的追你。这么说，懂了吗？袁子峰的动作看似是漫不经心，可却一瞬间让李琴书平静了三年多的心再一次砰砰砰砰砰剧烈地跳动起来。李琴书有点怔忪地看着袁子峰，紧接着赶紧飞快低下头。他以为只要自己假装听不到，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然而，袁子峰怎么可能再给他逃避的机会呢？三年以前，你一直都在逃避我，不肯给我你心中真实的答案。这次，就算是骂我死皮赖脸，我要让你清清楚楚地答应我。 就不能有第二个选择吗？ 不能。袁子峰完全截断了李琴书拒绝的退路。李琴书一时间有点哭笑不得，他看着袁子峰无奈地开口道， 可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天底下没有合适不合适的说法，只有愿意不愿意一起去磨合的心。袁子峰经过大学的浸润，大道理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李琴说，如果你还是执意拒绝我的话，那我就 什么 只能硬缠着你了。袁子峰眉头一挑，神色轻佻，眼神却是异常的坚定。都说烈女怕缠狼嘛，更何况我一点也不相信你会丝毫没有对我动心。说到这儿，他伸出自己的手，把手掌摊开，手背朝上。李琴书顺着看过去，脸色刹那一惊。袁子峰手指上戴着曾经被他丢掉又被李琴书找回来的对戒，保养得很好，没有一点氧化。李琴书，既然你愿意把我丢掉的东西大海捞针一样的找回来，那我也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找遍这世上每一个角落，直到找回你。袁子峰晚上借口没有车回市区，留在李琴书的房间。他的床挺大的，能睡得下两个人，但李琴书却不愿意松口和袁子峰同住。袁子峰只好买了隔壁一间房子未来半个月的使用权，暂时跟李琴书当起了邻居。当然了，在睡觉之前他都是死皮赖脸地待在李琴书的房间。李琴书的腿到了傍晚的时候需要复健，不再依靠轮椅，而是扶着栏杆来来回回地走，不断重复着机械的动作。 这三年多的时间他都是这样过来的。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身边也没有熟识的朋友，他常常找不到人聊天，于是只好待在房间里看各种各样的书。其实说起这三年的时间，他过得也不是太好，忙起来的时候还不至于想那么多，等到清闲下来，他就会忍不住地去想国内的事情，想父母，甚至想袁子峰。正如袁子峰所说的，他根本没有表现上看上去的那么不在意袁子峰，甚至可以说他是在意的，不然他不会去找回戒指，更不会一次又一次地信任他。李琴书对于这段关系一直保持着一种警惕戒备的态度，他知道自己的心在一点一点的沦陷，可却一直都用一根绳子拴着自己，不让他真真正正地沉入这泥潭之中。他是太懦弱了，不敢再妥了。袁子峰一如既往地缠着他，让他的绳子岌岌可危。李琴书甚至有些害怕见到袁子峰，但袁子峰哪知道他心里这些弯弯绕绕的，只觉得既然喜欢，那就大胆的在一起啊，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殊不知，正是他这样的态度，才更让李琴书不敢走出最后的一步。李琴书翻了个身儿，把心理学的书籍合上，看着天花板发了会儿呆。他的房间跟隔壁房间的阳台是相通的，听到轻微的脚步声时，李琴书知道肯定是袁子峰过来了。 怎么了？ 袁子峰正蹑手蹑脚地往里走，看到李琴书翻身，当时尴尬地停住脚步，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直起了身子，大大方方地说道，那个还没睡呢。 都凌晨两点了，你跑我房间来干什么？ 袁子峰脸色变了几遍，最后选择说实话， 想你了。 李琴书一愣， 李琴书，我们都三年多没见了，这三年多我都以为你死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无时无刻都不在想你。刚刚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到今天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场梦，我醒过来之后你依然不在我身边。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原来我真的特别的舍不得你啊。 袁子峰望着他，垂下眼睑，手指轻轻勾住了他的掌心。 我好想你啊，真的。 褪去了刻意假装的冷漠和酷，袁子峰的声音显得格外的软，说话时甚至轻轻地拖了一下尾音，像是在撒娇。李琴书的心一下就软了，他反握住袁子峰的手，想了想， 抱歉，这件事我应该告诉你们的，可是我太懦弱了，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的腿，我的腿不能动，包括现在它都是很糟糕的，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治好。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哟。